回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梁文道、胡恩威，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收听光明顶，今晚的话题叫做大学毕业何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一单新闻，就是成大的副校长说不赞成学大学毕业生做太低人工的工作。他说如果工作的性质没有发展空间，不如等等，不要被人压价。怎知道港大校长徐立之的意见刚刚相反，他说应该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要嫌弃 能屈能伸能屈 这个呢，今晚呢梁文道、胡恩威，你两个大学毕业生呢一番高见啊， 算是大学毕 业了，这个呢 算是大学过 这个呢，即是中国的一些的信仰很呃人的你说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呢，定是大丈夫应该威武不能屈呢？生而家应该能屈能伸，定是威武不能屈先？ 咁啊，睇下睇下睇情况啊，真系。睇下你自己知唔知咩材料？ 知笛先。 如果识英文，梗系威武不能屈啦。 搵中文好，英文又好，咁就几大都能屈啦，不能伸啦，系咪先？即系如果而家咁嘅情况攞出嚟，就多数系能屈不能伸。 咁啊，有一样嘢要补充先。题外话就，琴晚讲呢个查理士布朗神，慢慢估嚟估去，谂嚟谂去，香港、中国影坛冇一个相当嘅人物，点知 有？你哋有啊？ 有一个哲人啊，提出啊，佢话有啊。呢个粤语片里面的李青啊， 哦， 系啊，似木口木面，粗犷大只，啊哈，讲嘢口齿不清，李青咪中国查理士布朗神咯。 但系呢啲咧就系啲好似睇落去冇读过大学嗰啲啊嘛， 唔紧要 吓，即系而家兴读过大学出嚟嗰啲系麦迪文啦，嗰种啊，你琴晚讲啲知识型噶嘛， 新一型嘅僆仔啊，呢个叫新晋小生系知识型噶啦，香港都系。今日呢个话题咧，呢个大学生毕业何价咧，我讲关个系个要害在个价字，呢个系价钱之价定系价值个价？ 冇错， 系 咁啊，其实两个校长咧都冇讲错。我话呢个成大副校长话，大学生出嚟咧，你就唔好咧就低价钱， 嗯哼， 企硬。呢个港大咧就话你应该咧唔怕低薪。港大嘅校长咁讲系冇错，因为点解？凡系大学生毕业都唔应该怕起薪低， 冇错。 只要咧你做嗰份工作，好似个副校长讲系有发展空间。咩叫发展空间咧？譬如你系读工程嘅，你就做工程师；或者你读哲学嘅，你就去做市场调查分析员啦。呢个或者系教书 啊。 总之系呢个叫大陆话，真系叫做对口径。 系 或者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 因为咧，你一入到嗰个学以致用嘅领域或者行业里边咧，你就算第一份工嘅人工几低都好啦，俾一年或者三年时间，你一定如果你系得，你发挥到个潜能出嚟，个上司一定赏识。六千蚊唔怕。一年之后你想走，佢必定加到九千。 嗯， 但系而家问题就系佢出现结构性嘅转变，就大学生毕业出去担泥啊嘛。 嗯， 担泥咧呢样嘢就冇所谓怀唔怀才不遇咯。 系啊， 因为你揸住个博士， 担泥嘅真系。 你系真系冇得同嗰个由东莞番禺湖南走落嚟嘅小学毕业嘅新移民竞争噶。 系啊， 都咁啊唔系，大学生担泥有好处噶，唔系噶，大学生担泥 即系佢唔会担啱，即系叫你担去九楼，佢唔会担去六楼咯。 至少唔系文盲。 我识计， 系咪先？大学生担泥点啊？ 佢 认 得嗰 个墙， 嗰个墙嘅写住嗰九。 系啊，系咪先？我就话呢度唔准挤泥咁啊！佢认咦呢度唔准挤泥喎， 咁啊担人呀， 系啊系啊， 你都好，你把 可能担得冇咁多， 你把口都好， 系啊 都好毒啫， 唔够你， 咁啊，所以咧，其实咧，两个校长咧。都是由他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是讲得啱。 嗯， 即是这个成立校长是讲是而家，因为你而家冇办法学以致用啊。 或者那些学生，而家啲大学生，根本读大学的目的只不过是找工， 是找工， 是说去充实自己有些老工咁样。 系啊，咁咧就出现呢个叫做结构性问题，就变咗好多大学毕业女生走家做支行。 只限着件旗袍。 你讲真 噶？真系啊， 系咪啊？ 真系 啊，饮食业嗰啲啊。 麦当劳 我未见过，你见过？ 同我讲啊，卖汉堡包系酒家， 系， 而且咧嗰、那个知客呢啲女生做知客喺出边迎客，出边紧身旗袍， 系， 个学咁其实学历越高，嗰条旗袍叉开得越高。 真系 唔比啊，系啊，好恐怖嘅。啊，唔好讲恐怖。职业无分贵贱，好似呢个醒德呢、這个广大徐立之话，唔好怕人工低，亦唔好怕旗袍个差，做知客嘅时候开得高、啊。 嗯， 呢、啊這个就 佢冇讲到呢、這个，呢、這个你讲啫。 我自己逻辑。 唔系咁，即系你睇翻读大学系要嚟搵工啊，定系话要嚟充实？ 冇错啦，所以就系呢个价字咯、嗯。读大学你系为咗一种价，人生嘅价值观啦。 香港似乎太过着重就系话要嚟搵工啊嘛。 定系啊，出嚟之后搵食嘅嗰个价钱咧、嗯，你个价位咧，嗱、嗯、呢、這个咧就。即係當然，你話而家呢度真係搞到而家經濟呢個通縮10%，失業率逼近9%，你仲講咩價值咧？而家講價錢啦。 唔係喎，但係好多大學生揾唔到工係因為佢哋即係好多人唔想請香港啲大學生。 點解咧？會因為 即係最簡單，譬如英文又唔係十分好，語文能力有問題啦。 嗯、 另外做嘢工作態度有問題啦，好、嗯、容易攰啦、啊。你話佢兩句喊啦。 嗰啲好容易攰，嗰啲係身體唔好啫。 唔係嘅，就唔係好容易，好容易攰啊嘛，好容易咧就要轉工啦。即係佢哋冇乜冇乜歸，冇乜。即係投入感啊，同埋對於佢哋讀嗰科，譬如話讀心理，可能佢真係對心理學冇興趣。 其實咧咁嘅，即係而家啲大學生咧，我就覺得咧，有一啲咧，你即係都仲係 O K 嘅。但係問題有啲大學生就幾得人驚喎，陶傑。 嗯。 即係唔知有冇經驗啦？即係譬如我哋有啲朋友咧喺大學教書咧，試過咁樣嘅場面嘅。 啊？點咧？ 一班學生上堂喺度瞓覺啦。嗱，呢個唔係問題嚟嘅，正常嘅。係。呢個正常嘅，亦都可能係我哋嗰個朋友渣咁樣，係咪先？奇怪嘅地方係上下堂。聽到一啲啪啪啪咁嘅聲，跟住嗰度睇啦，邊度嚟啪啪聲咧？有個學生除咗對鞋，除咗對襪，擺隻腳喺張台度剪腳甲， 係咩？ 真是你嘅剪腳甲啊，大佬！点请？ 唔系咁，你同埋我，因为呢几年都有帮一啲即系建工，帮啲朋友一啲公司建工，咁就见到好多啲大学生嚟，但系就好妙问妙答嘅。譬如有一个好经典，你话点解你想报呢份工啊？咁佢就答你话，其实我都唔想做嘢嘅。跟住你问佢，你唔想做嘢，咁点解你要做工咧？咁啊，咁佢话冇办法啦，咁样跟住开始喊咁样，系啊，即系好多都中意喊。 我都唔想翻工嘅，其实。 所以我都唔系好明香港 老板。老板要递埋纸巾，啊，个老板佢觉得好对佢唔住。 系啊。 喂，而家有啲建工咧，即系屋企人陪埋去嘅。 系啊。 系啊，我呢个真系觉得好离奇嘅。嗱，即系而家香港呢几多人啊？譬如我哋见嗰啲小学放榜、中学放榜，都有啲家长陪同嘅啦。我真系估唔到建工都有家长陪嘅、哦，哇！咁你 expect 我哋点啊？即系如果我哋嚟请你， 但阿陶杰，你读大学嗰阵时系点样？ 吓、 啊，你读大学嗰阵时系点样？ 话而家咧，你唔好话读大学啊，送啲仔女去英国读寄宿学校啊，都要阿爸阿妈买张机票啊，送佢过去帮佢安顿啦、啊， 陪佢一枕头摆喺度。 佢每年暑假翻嚟吓，都要整张商务机位俾佢啦，因为挨唔到经济客位啦，系咁噶啦。 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唔系咁嘅，系嘛？ 嗰阵 你嗰阵时去英国 读书。英國都好難， 我哋都係捱，你記得捱啲 Euro 啊 ，Euro 十八個鐘嗰啲啦，最平嗰啲， 我嗰陣時去就慘啦，轉兩程飛， 係啊係啊係啊， 我記得去學聯買機票， 係 1650蚊，香港飛倫敦，點解咁賤價？梗係 三程 飛機 24個鐘啊， 係啊，就派航坐曼谷，跟住曼谷坐嗰個叫北歐航空公司，坐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嗰度再3粒鐘向南飛去倫敦，仲要咧喺曼谷嗰程接唔到，喺酒店瞓一晚。 系 啊，咁啊，当然俾埋价钱，即系吓到嗰时真系当自己卖猪仔，去到曼谷左望右望，成架旅游巴士嗰啲鬼佬都唔识噶。 系啊， 啊，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梁文道、胡恩威。光明顶， 传真号码是23390209，就欢迎啊！这个广大听众啊， 寫全真嚟回應嘅光明頂咧，係發下英雄貼啊！二孖三九零二零九，今日搞到即係啲大學生啊，啲上堂剪腳趾甲現象，我相信佢有道德嘅，佢唔會整到啲腳趾甲四圍片嘅。 咁啊，係 揾啲將啲腳趾甲集中放喺張廁紙度，然後有禮貌咁樣嚇放翻喺個垃圾桶，你要多謝佢跪低。 係啊係啊，我就覺得就哎呀，呢位同學真係 可能佢驚學習，佢驚 又 話對。 又或者佢驚咧，大學咧就炒曬嗰啲清潔阿嬸咧，所以佢就 慳翻 啲， 製 造啲垃圾，製造啲垃圾 垃圾都一片好心嘅。 不過講真，即係講翻，我都要幫佢哋講啲説話。我都教嗰啲學生咧，係真係有啲都係幾好噶，好用心嘅，實有嘅都。 咁啊唔 係，不過我佔多數啦。 不過問題就係。啊，點搞咧？即係點解會有啲咁嘅事咧？其實你有時 香港啲大學 呢個大學教育咧，我諗咧係錯咗一個概根本性嘅概念。佢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咧，唔知邊度中咗呢個毒啊！佢以為人人都應該讀大學，正如人人都應該做業主啊！ 啱啊啱， 咁你就死啊！點解咧？因為咧，無論喺邊度都好，大學教育都係一個精英教育。 冇錯。 咁好多人話你錯，你睇下美國啊，美國大學生嘅比率係幾多幾多？到街都是大学生，美国有几多间大学？啱，在纸面上，美国有很多州立大学、私立大学，但是你去到华尔街那些大企业，真正的第一流的机构，他心里面有一把尺，他就是只请常春藤，他非常春藤。是啊，你是揸住个学位，你是戴个顶方帽，行个毕业礼，但喺佢呢班老细眼中，佢系唔当你系嘅。 即系你喺啲咩维珍妮啊？呢啲维珍妮啊，咩咩咩嗰啲系嘛？ 或者呢个叫做阿拉斯加， 系啊，阿拉斯加咩湖咩 阿拉斯加，叫海豹海岸第一区大学啊， 第三湖 系美国政府，美国开 嘅，大毕业生 啊，又或者呢个叫墨西哥州。 大峡谷， 大峡谷， 有冇咁大学噶，大佬？你班友 即系如诸如 此类， 嗰啲系唔承认嘅。 喂，但系咁样，而家我哋 令到你有一个感觉良好，就系自己都系受咗大学教育。 但系我哋政府系话有新精英主义嘅，阿董生讲新精英主义系咩意思咧？如果咁讲嘅话， 呢个你要问佢， 真系冇人知系 呢个第一。系啊，呢个名词犯三大智障。 系啊， 第一何谓主义？呢个已经咧系头痕。何谓精英 主义？就好主义， 已经难定义。 阿德，我有一条 系咪三思十一局就精英咧？定系高尚情操就精英咧？ 呢啲系新精英嚟噶啦。 哇，精英即系何谓新先？何谓新？ 系啦，同旧 相对于旧有咩分别咧？呢啲啊。自己跌入一個文字帳嗰度啊，就唔怪得搞到50万出嚟遊行啦，係嘛？呢個就係咧，你嗰個大學教育咧係冇爭，政府係冇爭你嘅。中學教育我覺得係九年強迫教育啱， 係 個個培養到中五畢業， 基礎嘅教育基礎。 如果唔係你變漁民，但係跟住之後個漁科兩年係為大學，跟住 同埋人人係真係 三年或四年係冇欠你，你係要自己咧 ，you have to fight for it。 系，你要去争取一个。 喂，但系咁话，同我又要同你拗下喎，吓，即系你就觉得咧，大学生就唔系人人都应该系嘅，即系大学唔系人人都应该读嘅嘢嚟嘅，系一个精英嚟嘅。但我又相反，我又觉得咧，其实大学教育系应该普及，不过大学教育可以分好多等级。 啱啊，美国 唔同种嘅，唔同种嘅大学， 美国咪暗中分咗啦。 同埋仲有咧，就系佢应该咧系。俾好多種唔同嘅人都有機會入翻去學， 同埋人人讀大學嘅動機唔一樣嘛。有啲係一啲職業訓練，有啲係一啲即係思想性，真係 有啲係個人神啊， 係啦， 有啲係嗰啲單親 當中咪好多，嗰啲德國女大個咗，自己都四啊幾五啊幾咗就讀大學，讀咗幾廿年。 同埋有個大學啊，嗰啲啊一參與小組討論啊，最多聲氣就係呢啲阿母啊，係啊， 歧視年老女性 啊，唔係啊，哇，係真係最。讲嘢啊，牙尖嘴利就系呢啲所谓 mature student 啊，唔知点解，可能佢系经历过即系婚姻 生丰富， 婚姻失败啊，或者就系仔女。 但系咪香？可能就香港个问题，因为啲大学太大部分都系职业训练式嘅大学咯，就唔够多元化。 呢个问题啦，就系个大学呢个头先讲大学毕业何价呢个价，究竟系 price 价钱 定系 value 价值啦？ 价值 咁啊，你入到大学究竟系为乜啊？ 你是为一个职业训练，定、 嗯、 是为了一个追求一个知识，定更加高层、嗯、是追求一个智慧、 嗯、 你问那些大普通的父母，他不知道什么叫智慧，智慧是什么来的、 嗯 啊、出来之后我有定没有几多 美女可以找美貌与智慧并重那些 智慧、啊、那些不用读大学，那些拿申请表就可以了，那些是找一个 有的心愿就是世界和平 、啊、 那些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做成功人士。